那个5分钟或者10分钟啊，要把亚拿的一生啊，一个人的一生要5分钟把它讲清楚讲完，还不容易啊，还不容易啊。但是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2章36节到38节，就这么3节，这么短，哈哈，这么短就讲亚拿啊，大家讲亚拿，亚拿 Anna， 英文叫 Anna 啊 ，A-N-N-A。所以神每年从去年开始，每年都给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姊妹的一个名字。去年神给我们的名字是什么 ？Esther。所以我们看到有 Esther 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有这里的小女孩，然后呢她的名字就取为叫 Esther。 今年我在祷告的时候，神，你今年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名字？在圣经里面那伟大的那个妇女，让我们看到成为我们的榜样去学习的，让他那一个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圣灵的恩膏可以释放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年初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名字叫 Anna 呀，那，所以我一直在祷告，哇，至少我们有中间有一位亚娜，或者有一位亚娜要出现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哈利路亚，我们谁叫亚娜？哇，我们这里有一位叫 还有亚拿，一位亚拿还有吗？哦，就这一位亚拿，哈哈，哦，这一位亚拿就是我们在等待的，哇，他今天出现了，哈利路亚，这是一个 sign， 这是神给基督徒丰收教会一个恩典，是亚拿神给他的那个恩膏要释放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很快的，在路加福音2章才3节，36到38节啊，来，一起来。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到那时，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主，我们谢谢你今年当中给我们这样亚拿这一个名字，主，我们求你释放你给亚拿的一个圣灵的恩膏，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 carry on， 让我们承受，让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时候，主，你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兴起众多的就像亚拿一样忠心服侍神、爱神的母亲、姊妹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这里讲到那个这位亚拿，当圣经路加福音提到亚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那个时候他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婴孩的耶稣，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孩子就要来到神的殿中来献给耶和华神，所以当玛利亚跟约瑟抱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献婴孩的时候，给神的时候啊，那西缅我们知道这个之前有看到啊，婴孩耶稣在那里宣告，这一位婴孩就是来，不只是祝福犹太人的、以色列的，这一位婴孩也是来祝福外邦人的，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啊，就成为我们的拯救。然后同时这里讲到说，另外还有一位叫亚拿的人在那里也怎么样，他在那里也看到了 baby Jesus， 在这里讲到那个时候亚拿已经什么几岁，84岁，就像我们这里哈，那个年长的有几90几岁，刘妈妈是不是？好，我们爷妈妈都80几岁，我妈妈都80几岁，刘妈妈是不是80几岁？也90几啊，哇，看不出好像70几，哈哈哈哈。还有他妈妈哦，妈妈这些，哇，这一边还有，所以当这里讲到亚拿八十 四岁的时候，他在神的殿中，他看到了耶稣基督啊。当我们讲到，当我们看到这个亚拿的时候，那亚拿就像我们在座的妈妈一样，都怎么，都曾经怎么样，年轻过啊？你们年轻过？有啊，刚才有人说 forever 21啊，我也是 forever 23好了，像耶稣一样啊，所以一定有这一位年轻的亚拿。这里讲到经文当中讲到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啊。那根据那个犹太人的记录啊，亚瑟的女孩子们啊，那些女孩子们啊，弟兄们注意一下啊，女孩子们都是长得非常的美丽漂亮，都长得非常的美丽漂亮，一看到就很动心的。那种女孩子就像我们在座的这些妈妈姊妹们一样，你要跟你说怎么样，我是美丽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你们讲大声一点，我是美丽的，哈哈哈，没有来玩笑。然后不但是美丽，这些人而且是属灵的啊，他们爱神，明白神的心意，读神的话语，活出耶和华的律法，神的教导，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人所看到，不但是外面的美，而且怎么样，是心里美的。姊妹们，你跟你自己说一下，我心里也是美丽的。所以呢，祭司们啊，祭司们就非常喜欢找这样的对象。弟兄们看清楚了，弟兄们，那些祭司们，我们现在都是祭司了，都非常喜欢找亚瑟的这些女孩子。这位的一位祭司，他们在圣殿工作的非常的繁忙，因为这些亚瑟的女孩啊，亚拿，他们非常明白祭司的工作，他们在家里面全力的支持啊，就像在箴言31章里面什么讲到那一个才德的妇人一样。哇，我今天早晨在读的时候，哇，这个才德的妇人怎么样？哎，早晨黎明前怎么样就已经起床，然后又讲到怎么样，昼夜晚上灯都不熄的。哎，这个才德的妇人有没有睡觉？我们这里母亲有没有睡觉？哦，这睡一两个小时啊 ，baby 在那里哭啊，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在那里照顾那个先生啊，那个弟兄啊，那弟兄就在城门口聊天呐、啊。哇，这么享福的弟兄，哈哈，弟兄姊妹，没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弟兄，睁大眼睛啊，我们有这样才德的妇人在神的家当中啊。哇，今天我在看的时候又在找这个亚瑟支派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知道吗？亚瑟这一个支派，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在那里分地得地为业，亚瑟支派的地在哪里？在那一个西北角，离这个地中海这个旁边的，当雅各啊，以色列就是12个支派，雅各是爸爸嘛，12个儿子为他在临终前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祝福到亚瑟这一个支派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亚瑟要承受的那一个土地是什么？将会有丰富的粮食，不但有丰富的粮食，还有什么吗？还有出王的美味，王的美味，英文就 royal food, delicious food。很美味 ，delicious, yummy, yummy food, 这是从亚瑟支派出来，所以你知道了，谁在那里 cook 啊？谁在那里烧啊？那亚瑟的女孩子啊，所以这些人不但是美丽，不但是属灵，而且他们烧菜都烧得非常的精美，是给皇室里面吃的，所以你看吸引人不吸引人？啊，还正在找弟兄的姊妹们啊。给你一句话、啊、不是很属灵了，哈哈，不是很属灵了、哦、就像他们一样，哇，烧得真正的精美啊，抓住弟兄的胃，就抓住弟兄的心了，哈哈，哈利路亚，有没有哈利路亚？好的，好，所以那个、真的是，但是出现了这些事情，在亚拿差不多20岁的时候，一般他们以色列的女孩子13岁就成婚了啊。好像你现在不可想象，但确实是这样，你差不多13岁 就成婚啊，24岁的时候说7年跟他先生住在一起，很不幸，哎，他没讲什么原因，他的先生就不在了。这一件事情完全改变了亚拿的这个命运，在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这里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亚拿的他人生一生的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职责，我们知道 在亚拿人生的转捩点，就是我们妈妈们啊，姊妹很多，人生有很多的转捩点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没有很如意，没有很理想，甚至是蛮伤心的。但是亚拿做的决定，我们知道他拒绝，他拒绝。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领导他？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家庭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年轻的亚拿选择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抛锚在神的身上。当他抛锚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因为他相信神就是他拯救的神，因为神是得胜的神，神在灾难当中，在难处当中，可以将亚拿再一次举起来，就像我们今天讲你所唱的诗歌一样， He raised me up， 神将 Anna 再一次举起来。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那个耶稣所说到的，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个世界。我相信当我们在这里讲亚拿这一个信息的时候，神要在丰收教会，我们教会当中，特别是在今年当中，让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姊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难处当中，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当我们站在城墙当面，城墙祷告，城墙祷告，城墙上面祷告的时候，在每天在读经，在那里祷告，在团体生活，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像亚拿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只有将我们信心的苗抛在耶稣基督神的身上，再大的难处都会过去。所以亚拿找到了神，他在神的面前使这个危机成为转机，否则亚拿84岁的时候不会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亚拿的意思，大家有没有知道亚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亚拿的意思就是恩典啊，就是 grace 啊。所以这里有没有人叫 grace？ 哈哈哈 grace 就是亚拿就是那个 grace 啊。然后他父亲法律律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啊， the face of God。 所以亚拿他从这样年轻差不多20岁到84岁，6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来到神的殿中，他生活在神的面前，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神的恩典，他找到了希望，他在神里面有了盼望，因为他知道将有一位弥赛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生，他要吃手，他要在那里迎接弥赛亚，他要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弥赛亚。所以亚拿他终身有这样一个吃手，所以在神面前他说什么？侍奉神啊，有禁食祷告侍奉神60多年啊，你算一下60多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讲到的，保罗所讲到的啊，保罗讲什么？中文有没有？那我们患难怎么样？患难可以生忍耐，怎么样？生老练，老练怎么样？就有盼望，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什么？在圣灵里面神给我们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的妈妈们已是神所爱的。哇，今天都是英文版的，太棒了，哇！所以你看，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个盼望就没有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今天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母亲节，我们所有的母亲，我们姊妹的心里面。当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恩典，就像亚拿一样，神看见你在神面前的忠心，看见你在神面前的持守，看见你在难处当中你仍然可以持守，看出你带着你的儿女们，让他们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放在神的殿中，让他们一辈子可以走在神的正道上面。我跟你说，你已经成功了，就像亚拿一样，就像亚拿一样。所以我们的母亲们，今年亚拿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亚拿的一生，他经过这样84年、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啊、他后来活了有多久，至少84年他得到了神的奖赏， 亚拿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你去翻好了，记载的除了玛利亚生耶稣，对不对？要不要世界大家看到耶稣啊，那个玛利亚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位看见婴孩耶稣的妇人，是不是？有没有福？这个是他所等待的，这是他等待的。然后他是第一个妇人向世界来见证耶稣的。当亚拿看见耶稣以后，他怎么样？他去耶路撒冷城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向耶路撒冷那一些要得拯救的人来怎么样见证耶稣，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他是比施洗约翰还要先的，又是一个妇人，第一个向这个世界来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兴起一群什么传福音的妇女啊！你的脚中何等的美！哈利路亚！太棒了！然后，她也是新约当中第一个女先知啊，真的是了不起啊！然后当然亚拿已经在天上得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冠冕。哈利路亚，这个就是亚拿啊。时间没有，我们要超过时间。好，那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啊，来结束那个录音展示上的。来，我们这一首诗歌等一下结束以后呢，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姊妹。所有的姊妹弟兄帮忙啊，等一下在下面 照相嘛啊，所有的姊妹上来好不好，来领受祝福，然后呢排好可以 照怎么样，照美丽的照片啊，哦 Forever 21母亲节的照片啊，好不好？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有一群爱你的母亲，爱你的姊妹。主，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弟兄们来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为我们的母亲来祝福好不好？是的，主，你看到这一群母亲，这一些姊妹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求神赐下那天上极大的恩典、恩膏、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姊妹们的身上，祝福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主，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妈妈们，在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服事跟摆上，甚至包括今天的 lunch 啊，弟兄真的是惭愧。包括所有这一些很多的服事，主，你都记在你的本子上面。主，求你来纪念，主，你纪念我们的母亲们，他们在家里面为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终日为儿女来祷告、来持守，甚至禁食，将他们儿女带在神的面前。主，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愿意用这一首诗歌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你说等候你的不是羞愧，等候你的，我们这些姊妹、我们这些母亲们，要像老鹰一样返老还童。 Forever 21如影展翅上腾，好不好？我们可以的话一起来。 谢谢我的父亲，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在神的国度里， 这一首诗歌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们、姊妹们，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的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姊妹来到前面，好不好？所有的姊妹来到前面，然后我要邀请，这里有三位那个姊妹也要下来，也要下来，然后我要邀请我们的弟兄们大声的来唱，好不好？好，母亲们这样连等一下连长过来，连长，转这样，对，是。是那个。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用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 你，我们为这一群母亲、这一群姊妹来献上感谢。是的，主，今天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就是最美丽的，他们的心就是最美丽的。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将那一个亚拿的天上的圣灵的恩膏，今天就充满在我们所有的姊妹的身上，他们在这里领受神的恩膏、神的能力。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祝福这些姊妹们，让他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天上的平安，让他们的身体健壮，让他们的灵性兴旺，他们所到之处将有神的福音被广传，他们所到之处人就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他们所到之处就有神迹奇事要发生，他们所到之处神的爱就要在那里大大的彰显。哈利路亚！我们为这些姊妹献上感谢，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这群母亲姊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阿门，阿门，好吗？